锵锵三人行，今天啊，咱们请咱们的邻居啊，人大讲政治的张明教授再来大明大放，就是大明大放年代出生的， 对， 生来的老右派。 嗯， 哎，跟你也有关系，影子。 哎，我觉得张老师长得特别像戴敦邦底下的人物。 谁叫戴敦邦？ 戴敦邦就是画《水浒》的。 哦， 您看，您看那个赤红色的脸庞。 我36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 基本上只能归到地煞。 一看就是那个仗义直言、侠肝义胆。 那你就是一丈青扈三娘啊？ 母大虫吧。 母大虫， 那可了不得。 对，今天跟你的表演行也有关系。今天咱们讲的啊，是这个神州大地啊，很多大戏。你知道，最近我发现一哥们很有意思，我才学了一个地名，就是江苏下边有个徐州嘛。徐州下边有个县级市，我还查个字典叫邳州。医生，邳州市， 邳州市的 市委书记，这个人叫李连玉，他同时还是徐州市的副市长，最近名传海外，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干了什么好事？ 他是十七大代表，然后呢，开完十七大了嘛，这不回到家乡嘛，一落地，好家伙，群众夹道欢迎。张灯结彩，巨型标语，你这么，然后这个 舞狮舞龙，好像是 舞狮舞龙，对，放烟花，然后是警察、护士、环卫工人，还有法官， 都穿着这个 城管都制服，一个一个方阵的欢迎他，你知道吗？我给你看这照片，这当地网上都有人写这个段子，我给你配配，咱看看这照片，哎，说下班路过新客栈，看到警察站成片，赶紧路边来观看。以为有人在枪战，咱们换走啊！你瞧这个，说人多我又向前走，漫天烟花在怒吼，所有道路都封锁，是肯定不是欢迎我。说是代表下车笑盈盈，一一握手忙不停，记者赶忙往前跑。哦，原来是欢迎李代表。你瞧这家伙到最后到广场上了， 这你得服气，就是我们官员呀、有精神追求。 是 有精神追求，对， 但是 但是呢，这种精神追求呢，得要靠下属来办，工作来办。 也就是说，现在的结论是，这不是群众自发的， 这个 是不是有人 不好说了，反正工作在办。 他现在一闹出来啊，人家这不都讲吗？就说是怎么弄的，然后那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就开始道歉了，说是这个，哎呀，这是这个群众自发组织的，而且说呢，我们也没想到，而且说呢，这个那个书记啊，你知道他的这个终点呢？这李连玉啊。他那是个四星级的宾馆，这人他家属住徐州嘛，他平常就住在这四星宾馆里的客房，然后走这个欢送的终点站是这儿，打走红地毯，慌慌慌走到这儿，然后说是一80多岁的老太太，全国十大拥军模范，哗，人民的好书记，现牌匾，然后给一篮柿子，这表示什么呢？事事如意。 他是不是自发的，咱不好说。但是我们学校搞过一次关于一个大领导的，有排练了一个多月，组织排练一个多月，这个怎么欢呼，怎么雀跃，喊什么口号，就光这个踮脚就踮了无数次踮脚。 你为什么要踮脚呢？ 你这个雀跃嘛，你雀跃，你得 就噔噔噔， 热烈欢迎，要程序。 这我了解，当年我们这个欢迎西汉努克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嘛。 小学生就 整个就是舞台艺术加行为艺术，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刚才跟我说，让我马上就联想。我们刚才谈，就我们现在演戏，演一出戏，我们过去是服化美道啊，打烟的等等，现在有一项额外的一个 budget 的一个预算，在道具里边出。归道具管，那就是说8个花篮，那是一级的，还有8个的、16个的、32个，你看到吗？你去看演出，在这个演出的大厅前面 摆一堆， 两个方向各摆了，朝着当中的这个海报的位置摆。其实我跟你说，基本不是人家送的，都是自己的道具置办的，剧组置办的，从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朝阳区人民政府，他真敢摆啊，写两条东西，都是自己置办的。我跟你说， 是他自个儿写上去。 对呀、秀啊。 我天哪， 有这笔预算，20块钱一个。 咱们中国人呢、你发现没有，爱看戏。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你看咱们经常用一这个词儿叫什么，大张旗鼓，欢天喜地， 对， 敲锣打鼓。我发现咱们喜欢咣叽锵，就这种玩意儿。 喜欢这个热闹。 你说刚才那老太太送柿子，我一想到那个徐州那地方是古战场。 包括到淮海战役，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优良革命传统，老大娘送着大红枣， 万民拥戴， 军嫂挤着奶， 万民拥戴， 这个所以还很难说是不是自发的。 现在闹出来了，听说这个李连玉书记啊，就他那个底下人就开始说了，说李书记当时直接走进宾馆房间，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他本人是很非常不希望这个样子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也有 入戏太深了， 对，也有目击者说李书记从头到尾都红光满面，十分兴奋。 我到边上看别人握手。 所以现在就聊这多就多呀，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李书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好书记，他是另一个问题。 对， 有些人说呀，他这个县呢，县级市嘛，原来是贫困呢，怎么反正他上来，他跟这个作风也硬，就各项指标直线上升。但是也有些人呢，就说他有些什么面子工程，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是网上有人就列举李连玉的这个工程。这是什么呢？耗资7000万元，叫连玉大道，518米长的汉白玉铺的，刻有9999朵莲花，寓意那是要前程无限。你看这个才有意思呢，这叫什么呢？天下第一喷，你知道吗？在中间一个耗资1200万，长1008米，喷泉呢，这么一这个河中心这一大片，喷能喷100米高。咱就见着这天下第一喷了。 哦，对啊， 嗯， 他这个东西，他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咱不管他怎么样，就这种工程怎么样啊，就是他就是说，包括这个工程，包括人家欢迎，就是一种心理满足。 嗯， 当领导的，我见过一个，不是我见过一个学生跟我说的，他下一挂词，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县有一个县书记跟他亲口的讲的，他说我们这当官的，就得提拔一些拍马屁的， 嗯， 要不然咱当官图啥？ 叫的还得发人抬呢， 就有人抬着。 嗯， 你这个东西都感觉，你看包括工程什么的，你这天下第一喷，那莲花，步步高升啊，哎呦，那感觉好啊，就好。 他在地方上能够享有的这个权利，他这个威势，你真的是不可想象的。去年我也是7月份的时候，我去在徐州附近的一个所谓的项羽故里，楚霸王的故里，去做一个演出。 这说这李书记是刘邦故里出来的人。 他们那项羽有一句话， 两派， 有一句话是对的。像你说了，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 哦， 穿着好衣服，咱富贵了，咱牛了。 对， 要不回家乡去，那就穿好衣服晚上走。 锦衣夜行， 所以依然是革命传统。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对呀、啊， 李书记，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书记。我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来，他肯定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性格演员，一喜一悲啊，脸上有点怒气，但是心里还是哎呀不流露出来。我去年我去做一个演出，演出完了以后。他还不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当地的这么一个县里的广电局的一个副局长。他是他这个演出的总指挥，当地是县改市这么一个演出，一台晚会，北京拉了一个队伍，请了几个演员，大腕、中腕、小腕各几个，然后去演出完了要摆庆功宴啊，摆了有差不多30多桌，所有人不敢吃啊，书记没来，就局长没来，所有的人都在那等着。慢慢的听到这个脚步声来了，所有的就跟那个猿飞省亲一样的，起码这个洒扫庭除啊，所有的服务员做鸟兽散，让出队伍。门一开，副局长进来了，然后所有人都诚惶诚恐的，不敢动筷子，等着他今天晚上做一个节目。手一挥，今天晚上的演出还是很成功的嘛，所有的人腿都软了，底下的那些科长腿都软。 我的天！而且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啊，真是喜欢戏。咱们的过去啊，好多是很认真的事儿。你想当年你大明大放那年代，你到今天看起来，那不是多大的一个行为艺术啊！但是我那天还听一个作家跟我讲，我就讲这个天津人说话都跟相声似的嘛。说天津闹文革的时候，连批斗大会，你现在听见，当时据他说了，这我没核实过真实性啊，当时是很认真的嘛。但是呢，你今天听起来你是什么感觉？说当时好像天津有一个受批判的领导人，这名字哈、好像是说叫李雪峰，我记不大清，应该好像是叫李雪峰。然后你想啊，他就说你要是北京批判，当时就是那就是广场上体育场里打倒李雪峰，那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人家天津人他不这样，说在那个体育场里要批判李雪峰，先拿那个纸糊的那个小丑的形象嘛，李雪峰的形象，然后呢都给油漆成绿的，脑袋都给刷成绿的，然后好家伙，体育场里前面是男民兵方队，后边是女民兵方队，天津人喊这口号，他一唱一和的，你这本来他挺认真， 他挺认真，但是你听，你把男兵东方队走在前面就喊李雪峰的脑袋呀，后边女兵方队啊倍儿绿倍儿绿，下面还有呢，男兵接着来说倍儿绿怎么办呢啊，对，后边女兵方队啊批判啊批判， 我以为是马三立出来说闹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你知道这不是李雪峰，你知道这个李连玉，这不是李连玉书记，我发现啊，你看他这个小小地方啊，这个他舆论也自成一统，哎呦，我后来发现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在他开十七大期间，李连玉书记开十七大期间，他当地论坛上有人看动向，说李连玉书记这次在十七大上边好像是个很受重视，是吧，频频曝光，说是不是他要调走了，那意思要高升了、啊，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判断呢？这看在这报道上讲啊，就说就是邳州电视台和邳州当时的这个政府网站给人的印象是李连玉在十七大上十分活跃。你比方说是十月十九号，胡锦涛总书记到江苏团参加讨论，那这个事儿呢，邳州电视新闻当然会出李连玉发言的这个画面，然后他的网站说呀，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中有对李书记的采访嘛，引用嘛，然后当地这个网站就评论李书记这话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甚至还有人说，这我没核实啊，没有人说这个电视啊，比如说央视的新闻联播那不会出现李连玉，但是呢江苏的这个新闻联播有了，所以当地电视台就是把中央台的段子和江苏电视台报道十七大的段子给巧妙的接在一起，你知道吗？这 看着好像是， 对，看着好像是那么回事，在十七大上好像很风光。哎呦，我觉得这东西 太过瘾。 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各地都是这样的， 是吗？ 各地一个县，这里头所有的媒体就以这个县的书记、县长为中心，所有报道。肯定是就跟比的那个中央的人民日报学、 嗯、 你第一条是总书记，我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市书记，而且他这个次序还不能错，如果次序错了，比如他很多领导四大班子， 嗯， 次序必须得排顺了，如果你排的把这个次序后面的提到前面去了，有时候你一大堆副县长搞不清楚、 嗯嗯、对对对， 弄错了政治失误， 没错，我犯过这种政治失误、嗯、我把两个主持人嘛，把两个领导的这个顺序念反了，好家伙，回去那家伙 不行， 赔礼道歉，就没完没了的那家伙啊。 这个官场演戏就是这样了，他实际上什么呢？他是演戏，开始他也知道他是演戏，他也知道底下给他折腾的事儿给人演戏，不未必老百姓真的自发自愿，但是演着演着他就忘了，他以为真受了，不，就真受群众拥戴。 没错， 哎，真以为这样。 你就看金庸小说里写的那个叫什么"人我行"啊，任我行啊，那个什么，他是不是日月神教的？ 对对对， 那个教主，他讲了一种心理。我跟你说，甭说他们架不住，我们上去没准更架不住。你没体验过呀？群众冲你，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明星能自我膨胀啊？我曾经体验过，就比如说到一个地方，本来咱觉得咱算什么人呢？但是真是人架起来的，好家伙，千万群众啊， 这都是真神了， 往上挤，哎呦，那家伙 架上神坛了呀！ 就是这一当天晚上，你兴奋的夜不成眠，你感觉自己好，这玩意儿真是人抬起来的，人的这种心理啊都有弱点。 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不光是结合了官场那一套，他怎么还有走红地毯？这完全是文艺界的那一套，他都互相结合起来了，所以中央台、新闻台、娱乐台没。我觉得他都有了，这整个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别浓重的一个一笔。 作秀时代，作秀时代，哎，作秀时代， 我是赶不上这个时代。 不， 我其实古代也有， 怎么讲？ 古代也有，古代这个官场啊，迎送他也有，他这个不太讲究迎，因为迎他一讲说这个啊，这个空，这个饱肚子走来空肚子，他们就难受。但是送的时候比较讲究，送比如县官吧，我不干了， 嗯， 我不干，我走，走你的送伞。当地人的送伞， 伞 叫万民伞， 万民伞 啊，就是你遮给老百姓遮风挡雨，万民伞送一把不行，哎，十把不行，一百把送少了不干，往不走，还得选人，还得选出一些人来 啊、 嗯，假装舍不得当官走，叫卧折，卧在那个大道上， 卧折代表、 哦、拦着你， 拦着你， 所以不能 假装 被关走。 他不是真的，真的拦，躺着 这。这就是葬礼上雇一个人，雇一个人来哭一样，挡着棺材就拉你走， 不让走， 都是雇来的，都是不孕的亲儿子。 哎，雇来的。 我跟你说，我手头还有一照片，我给你看看，给老娘送行的。说是什么呢？这个不是我瞎掰啊，说是南方网登出来的，在这个应该是在陆丰吧。有一公路局长啊，他这个他的母亲，你瞧没有？老太君呐、啊，母亲说3000人参加广东陆丰公路局长为母亲办葬礼啊。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不尊重人家这个丧礼哈，确实我老看香港报纸啊，你觉得这个场面呢，特别像香港黑社会开会，主要是人人都穿白衬衫。那呵呵香港有时候黑社会大佬过世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送陈其礼嘛，胡连章嘛，就一模一样穿着那个白衬。 不能瞎说，但不能瞎说。但是呢，确实你就觉得人人都得去啊。你像这个李连玉这个，他后来就解释说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呢，报道也有人讲啊，说有的村民去还给10块20块钱 盒饭， 还给矿泉水。 那我觉得还好。比较人道， 嗯， 哎， 他这个就不知道了怎么回事，因为实际上过去是讲的，咱们过去讲就说官场上是这样的，说老娘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理。你要这个当这个局长自己死了，那吧，没人去，绝对不有3000。 很深刻、啊， 茶就凉。 很深刻，很深刻。哎呀，但是我听你讲啊，我想你说现在就说这个政府啊。一种政府的一个气氛啊，一个气氛。我最近看到这个龙应台写这么一篇文章，它里边描写一段，就是台湾政府里的一个气氛。这个气氛呢，其实我没在台湾，咱没去进过台湾的当局嘛，那不知道。但是我在墨西哥见过他描写的这种情况。他是说呀，他说这个台湾人啊，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个手续，申请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的时候，公务员也不会给他脸色看或者刁难他。主要是这个，我在墨西哥见过这个，挺有意思。说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呢是由智障的青年端给他。因为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的时候，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来，他可以跑过去当场给市长要一个签名。要是政府里的人这对他不善，对他不好，他有一权利啊，下届我把你市长选下来，你知道吗？他，我觉得我有时候在那个墨西哥一个也不知道市政府县政府就见过一帮老头在那下象棋，我就觉得新鲜。我说这能在政府里这么乱来吗？ 人家那个官啊，就不像官， 咱 们的官像官，你知道吗？咱们的官，你要是没有点什么站岗的，没有把门的，出门没有个前呼后拥的，那就不叫官。 找感觉， 这个、哎，你不光说官自己他多难受，那我就不像官了，哎。就是说，老百姓他也不舒服。老百姓说你这不像官，老百姓心里什么官？你个包公，你期待那个包公？包公就有什么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护着，你知道吧？这才叫包公。 叫什么？规格一定要到，这就是规格。 我现在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为什么不火呢？主要是没有前呼后拥， 你没有规矩。 你说人家还说一大堆身边的人， 你哪能跑哪儿亲自 做节目，背着个小包就去了？ 去了咋不？ 啊，人家说你助理呢，你保姆呢？我这嗨，咱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你从当官的，咱说到当民的，你知道刚才这李连玉现在在网上被称为就史上最牛书记吗？现在还有了一个最牛婚礼，史上最牛婚礼。你说最近看三张照片，说是在深圳一个城中村的居民大办婚礼，电视台录制直播。你再看下一个，好多大明星啊现场演唱。这个通过卫头一次有这个婚礼啊，现场婚礼是通过卫星信号，这家赶上我们技术了。你再看下一张，每一桌 鲍鱼， 每一桌1.2万。你知道最后算，光是他这个婚宴菜，光是吃菜喝酒这个钱，500万，五百万。 刚刚那林子祥出场费起码4， 这回咱不能瞎说人家林大哥。哎，但是很多明星去啊，而且就是说你知道，去红包交完了之后， 还给你一个500块钱，还有这事儿呢？ 我呀， 对呀、啊，你这表演行里的呀， 我这音乐剧里边，这音乐剧就是人生啊，喜怒哀乐什么选段都有，婚礼葬礼的，我的性价比极好。 你以后把你把这个招牌打出去，让请你、 你现在不光是这个，我最近连续听见这个办婚礼的，好像真见过有钱的，包了个波音737啊，30万，好像是从重庆哗的到郑州还是到哪？这个。 干嘛上这接新娘在哪？ 接新娘， 哎呦， 你过去咱叫抬轿子， 就是招摇。 现在是郭金奇的不专门包机婚礼啊， 就是招摇，他就是招摇。啊，就是说我通过这个行为证明我咱是份儿，哎牛。 中国已经到达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前两天我听说这个温州啊，整个有一个宝马村，你知道吗？整个几百号男女老少全开宝马的各种新款，所以你是不可想象的那个。 没错，在太原那边。是现在有一个还有个婚礼叫悍马车队，好家伙，10多辆这个悍马，哇，大摇大摆。我还去过一个婚礼呢，就其实这个新郎啊，也在私下里跟我讲真心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理。他说小时候我们家里穷，没人瞧得起我们，现在我做生意我发财了，我这个婚礼我就是办给这个城里的人看，尤其东北人，我发现他有这种，我就让你看 王八翻身， 但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弄的，警车开道，甚至就影响交通啊，他能从沈阳到大连，他说现在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从沈阳到大连高速公路上50辆奔驰都是我哥们儿哗啦开来给我助阵。你说咱们都好这口是吧， 空前的一 种精神享受，就是证明我们这个富人还是有境界，精神享受。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社会啊，这个价值标准乱了，我就觉得有时候不适应。比如说咱就说什么叫寒碜，对吧，让我觉得，比如我的老观念，你让我走红地毯，我就觉得寒碜，我就觉得丢人，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人。人家刘德华走没问题，那么就我，你知道吗？咱自个儿从小这个环境啊，会觉得让我走红地毯，好家伙，两边鲜花都是组织的， 你要培养自己这 种寒碜。但是可是你知道，现在社会就遇到这，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寒碜，别人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寒碜。 它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社会吧，就是。这个转型时期就是一些泡沫，泡沫太阳一照很光彩，但人们不知道，他自己都不觉得有这个泡沫没啥意思， 他觉得光荣， 不光荣啊，我。